迎双节同庆，特别带来了订羊奶粉就送购物手推车的活动，得到了不少朋友的认可。 本来还以为就是普通的手推车呢，没想到和隔壁的刘姐买的200块钱的手推车是一样的，哎呦，真的是赚大了！ 一拿到手推车呀，这老婆一大早就高高兴兴的去买菜了，这下她可轻松了。 老妈一签收羊奶粉呢，就给我打电话了，说我们家大姨呢也看中了这个手推车，让我赶紧再订两套呢。 居然还有一个小凳子设计。下咋去接小孙子放学就方便多啦。 感谢大家的支持，其实啊也能理解，电台购物看不到实物，大家很容易联想到超市里免费赠送的手推车，但是完全不是一个概念。瑞麟送你的手推车是钢筋骨架结构的，特别耐驮，放点零食、水果、帐篷、杂志什么的，30-40斤一点都没有问题。更是经常爬楼上坡的话，一定要选择水晶滚轮，耐磨耐摔，正常用个4-5年都可以的。再加上双层的牛筋布防水面料，别说会员朋友们喜欢，就是我们好多主持人也特别的喜欢。买菜、逛街、周末自驾游，就是您出行的必备神器。 那今天啊，非常遗憪的告诉大家，因为仓库仅有8000辆手推车，已经所剩不多，再加上手推车的成本过高，下面也不可能再免费赠送，所以今天是最后一天推荐六送购物手拉车的活动了。热线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提到瑞麟羊奶粉啊，估计很多北京家庭都知道，它是来自于陕西富平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，是获得过羊乳制品金奖的奶，是由纯羊奶干燥而成的，24小时杀菌成奶粉，健康安全又营养，一盒300克，15个独立包装，方便携带又不受潮，厂商零售价格是258元一盒。本档活动当中，打进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直接享受99元一盒的直供价格。而且订购一个季度6盒，就多送一辆可拉可推可坐的升级版购物手推车。活动只此一天，热线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仔细观察，现在选择喝羊奶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，这不仅仅是因为羊奶是稀缺的小众奶，更多的原因是因为羊奶富含了多种的维生素、矿物质和微量元素，营养全面。就像我们的瑞麟羊奶粉一样，当地依然是传承着传统的放牧习惯，从早上5点钟开始，羊儿们就开始跑山了，吃的是山里新鲜的畜牧草，喝的是山上天然的小溪矿泉水，这种奶山羊挤出来的奶才放心。 没错，再加上国际化的先进生产流水线，温水一冲就化，浓浓的羊奶再飘上一层奶皮，这就是为什么瑞麟羊奶粉的复购率会这么高的原因了。现在起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原价1548元的6盒瑞麟羊奶粉，现在只要总价的一个零头，594元就可以喝上3个月的羊奶粉，而且还有一辆豪华升级版的购物手推车免费赠送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好，热线非常火爆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来看到手机尾号是1464的一位朋友啊，订购了3套，说马上就是小长假，也不知道给家里面人带点什么啊。听说呢，好多人现在都喝羊奶，1天1杯，每天都需要。4535的朋友订购了5套，说我爸是个老古板，只用自己认可的产品。这不，自从去年我给他买了瑞麟羊奶粉之后，就一直在喝，马上要过节了，肯定要给老爸再订上几套羊奶粉呀。还有4497的朋友说啊，刚收到订的羊奶粉送的手推车，比我想象中的手推车好太多了。听说今天是最后一次送手推车了，那我就再加订6套。 确实啊，这次凡是打进4007106108，4007106108参与到本次活动的朋友，肯定不会失望的。免费送你的购物手推车，耐磨耐驮又耐用，爬楼上坡又不费劲，买米买油又省心，而且还有一个拉凳式设计，银行排队运动腿累，一抽一拉就可以了，承重150斤左右，这可是普通手推车没有的哦。但是因为成本太高，库存告急，只能提供最后一天的活动， 是， 所以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我与你

我小侄女啊被老师叫家长了。 啊，怎么回事？哎， 这熊孩子，别人的铅笔盒里呢贴的是课程表，他的铅笔盒里啊贴的是学校周一到周五的菜谱。 啊，这是一小吃货啊，我看随你。 哎，这不是秉承民以食为天吗？不过呀，我这小侄女呢长得是真好，这7岁1年级啊身高1米3了。 哇， 他爸爸妈妈呢对他这个饮食特别上心，每天早餐都是超丰富的，水果主食奶制品一样都不少。从我开始推荐瑞麟羊奶呢，他就固定每天2杯学生奶。 其实我们应该所有的主持人都被瑞麟种草了吧。我爸妈也是啊，这每天1杯从不间断，还介绍我们家族群里面的亲戚一起来喝。最近呢送手拉车的活动，我们家的群啊都在炫耀呢，有说我拉着这个手拉车出去上超市，人家都问我哪里买的。还有说啊去银行人多，这手拉车拉出来就是个小板凳，特别稳当，这赚足了眼球。 是啊，这一次的活动呢，先不说手拉车有多好吧，咱们获得的门槛低啊。只要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订购6盒季度装的瑞麟羊奶，就可以免费赠送1辆。 是， 那这样的优惠可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，所以我们的老会员都是第一批行动的。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啊，手拉车呢备货有限，今天是最后一天免费赠送了。 没错， 所以说呢，如果秋冬羊奶要立马喝起来了，或者是您想要一个回头率超高的方便出行购物拎东西的手拉车的，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对，成功订购是免费送货，满意之后再来付款，4007106108 4007106108。错过今天呢，咱们就没有手拉车的免费赠送了。 是， 所以说4007106108得赶紧拨打。现代研究呢也提到，羊奶富含蛋白质、脂肪、碳水化合物、维生素啊、等各种的营养成分。 另外，羊奶脂肪球直径小，20分钟呢就可以消化吸收，每100克640毫克的钙质更是瑞麟羊奶的亮点之一。 是， 所以说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需要营养的，都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看到手机尾号2873的朋友说自己经常要应酬，喝酒之前先喝杯羊奶，给胃呢也贴一张钢化膜。手机尾号0203的朋友说每个月退休工资拿出来一点喝羊奶，因为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呢，羊奶营养好，很适合。 是， 还有8334的朋友说啊，就喜欢你们送的购物车，拿出去别人都说好，今天呢是最后一天免费送了，我要订2组。 是的，没错啊，今天是最后一天的免费赠送带凳子的水晶轮手拉车的优惠。那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，在全面满线过程当中呢，大家遇到占线的请一定要耐心重播。4007106108 4007106108。推荐羊奶的理由很简单啊，因为接地气，纯天然的营养品太多了，人参、鹿茸、冬虫夏草太贵不说，大补的特性呢，我们很多人的身体啊要因地制宜。 对， 而羊奶呢大众百搭，尤其是咱们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，75%的纯羊奶加上25%的营养包。 是的，厂商建议的零售价格是258，咱们是99，订购6盒是3个月的量，只要594，还要再送1辆带凳子折叠购物车，买米买油爬楼防水，省心省力。各位记住了，这个购物车是之前订购8盒才会拿出来送的，这一次呢买6盒我们就送。但是今天是最后一天了，错过之后对不起，您买20盒我们都不会再送这个购物车了。 是， 4007106108 4007106108，活动时间还有最后30秒钟。 没错，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，把奶制品换成羊奶，补充老年人所需要的大量钙质、维生素，让我们爱的他身体更健康。4007106108 4007106108，现在已经是全部满线的状态了，大家不要着急啊，今天最后一天呢，订购6盒季度装还有一个折叠带凳手拉车免费赠送。那再次强调，这个车子呢一定是居家必备，特别的实用，而且呢可以用上几年的时间，结实功能多，自己买呢158块钱。今天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免费赠送，而且呢是6盒羊奶就送一个。最后一天的赠送时间，留下最后的一丁点时间给您来拨通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温岭场，知识入口月， 单刀赴会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《大清相国》。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，千古传颂。然而宦海风高，沉浮难料，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，唯有陈廷敬驰骋官场50多年，历任通、吏、户、刑四部尚书，官至文渊阁大学士，起归之后仍被召回，最后老死相位。小说剧《大清相国》为您讲述陈廷敬的为官之道，再现300多年前的官场风云。 第47集， 杨文启在旁边点头，看陈照却惭愧起来，他说： 唉，看某才疏力拙，府台大人还是放我回家读书教员去吧。 看公不必如此，您虽然未有功名，却是云南士林领袖，只要您成日坐在巡抚衙门，我王某脸上就有光啊。 看某惭愧，实不敢当。 大观楼必为千古盛迹，须有名联传世才是啊。劳烦看公梦笔生花，撰写佳联呐。 看某无用书生，只能写几个字了。 哎，王某才真叫惭愧啊，徒有书生之名，又有平凡武功，其实呢是书剑两无成啊。听京城里来的人说，皇上看了云南奏折，直夸王继文的字写得好，我无意间略人之美，真是无地自容啊。 既然皇上说那是府台大人的字，那就是府台大人的字，从今往后云南只有府台大人的字，没有看某的字。 哎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 刘传基回到湖南，不敢先说自己私科巡抚官印的事儿，连捐免税赋的事儿他都不忙着说，只赶紧把明珠的信交给张骞。张骞本来惦记是捐免税赋的事儿，可他拆开明珠的来信，不由得大喜过望。原来湖广总督出缺，明珠有意欲呈张骞。张骞高兴得直在屋里踱步，他说： 哎呀，到底是故旧啊，明相国有好差事总是想着我。哎，传奇你知道吗，明相国要保我做湖广总督呢。哎，恭喜恭喜。 刘传奇忙到了恭喜，心里却愈加的沉重。他只叹明珠为人贪婪，口蜜腹剑，居然没人看穿他，难怪皇上都叫他给蒙蔽了。张骞春风得意，高兴了半天，才想起了捐免赋税的事儿来。刘传基便一五一十地说了，却仍不敢讲他私科官印的事儿。张骞听着，脸色越来越难看，便问： 30万两？哎，正是。 张骞叹息了一声，半天没有说话。这明摆着是要他拿30万两银子买个总督座，明珠也太黑了。可天下哪个督府又不是花钱买来的呢？他当年被皇上特检做了巡抚，私下里不也花了不少银子吗？却没有那么多呀。刘传基说： 庸叔呀，在京城里头探得明白，这在明相国那里呀已是多年的规矩了。哎呀，这个规矩我自然知道，可是这30万两也太多了呀。 唉，所谓侯门深似海，往日只是在书上读到，这回往京城里跑一趟呀，方知官府家的门呀难进哦。 唉，这个银子肯定是要给的，就少给些吧，10万两总够了吧。 哎呦，府台大人，不给30万只怕不行。 哎呀，我明白传记的意思，不如数给银子，我的总督就做不成。人在官场身不由己，里头的规矩总是要讲的，不过要是太昧良心，我也做不出来。湖南近几年都遇灾，我怎能再往百姓那里贪银子呀。 副台大人，传机敬佩您的官品，但这30万两银子您是要给的。 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体谅你的一片苦心，我这总督做不成就不做了，只给10万两。 刘传基突然跪了下来，流着泪说： 哎呦，府台大人，传基害了您啊。 张骞被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便问： 不，你这…… 哎呀，传基，你这是为何呀？ 送给明珠大人的折子都让他一字一句给改了，我得重新抄录，却没有官印，我怕回来耽搁，误了时机，免不了赋税，就私刻了巡抚官印。 什么？ 这事让明相国知道了。 哎呀，传机误我，传机误我呀。 我原想光是为了进明相国的门就送了10万两银子，明相国开口就要20万两银子，他哪怕知道我私刻官印，料也不会有事，哪知他反过来还多要10万两，变成30万两。 哎呀，张骞跺着脚连连叹气，直到奈何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张骞才说： 传机，你先起来吧，事已至此，你跪着又有什么用啊？怎么说，这30万两银子是一两也少不得了。我刚收到朝廷的官文，湖南需协饷19万两，这里又冒出明相国部费30万两，这银子从哪里来呀？ 我在京城风闻西北有人反了，可能协饷就为这事儿吧。 张骞这会儿脑子里只想着银子，没在意刘传觉说的西北战事，便问： 藩库还有多少银子？ 哦，80万两，库银是不能动的。 我们湖南需要上交钱粮的有23个府县，仍向他们征收吧，没有别的办法呀。 唉，这几年湖南呀，几乎处处有灾呀。 按正常的年份来说，这23个府县需负担漕粮15万担，田赋银90万两。姑念这两年灾害，今年只征协饷19万两，部费30万两，总共49万两，比往年还是减少了许多。传机，没有办法，就这么定了。 府台大人，您巡抚湖南几年，深受百姓爱戴，如今百姓有难处，理应体恤才是，再向百姓伸手，会毁大人英明啊。祸由我起，就由我担着好了。府台大人，我甘愿承担私刻官印之罪，要杀头就杀头，不能害了您啊。 张骞沉默了好久，摇头说： 传机呀，传机，你担得起吗？就算砍掉你的头，我这做巡抚的也难逃罪责呀。 这，哎呦， 哎呀，我今后哪怕想做个好官也做不成了。 南书房大臣们都去了畅春园试驾，今日皇上为征剿噶尔丹调兵遣将，非常的忙，大臣们不时被叫到詹宁居问长问短。 皇上心思缜密，细枝末节通通要过问，大臣们更是警醒，凡是关乎西北的事不敢稍待，即刻奏闻。这会儿南书房收到几个写响的折子，明珠便叫上陈廷敬和徐乾学去了詹宁居面奏皇上。明珠奏道： 启奏皇上，收到李藩院尚书阿拉尼的折子，奏报云南巡抚王继文写饷甚是卖力，云南所征饷银、饷粮、军马已全部运抵西宁，阿拉尼专此替王继文请功。 朕早就说过，王继文可不是个只会死读书的人，他随军入滇，为平西吴三桂出过大力呀、啊。廷敬呢，这么个当家理财的好巡抚，朕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他半个好字？ 王继文写饷如此之快，的确出臣意料。臣一直担心云南写饷会有困难，云南本来不富，又兼连年战乱，如今又取消了铜税，臣原本以为王继文应奏请朝廷减免写饷才是。 可人家王继文到底还是如期如数完成写饷了呀。 臣以为国朝的好官既要效忠朝廷，又要爱护百姓，如果只顾向朝廷邀功，不管百姓疾苦，也算不上好官。臣说这话并非评说王继文。 朕真不知道陈廷敬同王继文的过节打哪儿来的。 启奏皇上，臣同王继文并没有过节，臣只是据理推测，就事论事。 皇上知道陈廷敬的话自有道理，但朝廷目前就需要鼓励各省协饷。皇上略作沉吟，便升了王继文的官。他说： 着王继文署理云贵总督，仍巡抚云南事务。 明珠领旨道： 臣即刻拟旨。 湖广总督谁去合适啊？ 回皇上，九卿会议遵旨议过，拟退湖南巡抚张骞擢补。 陈廷敬昨天参与了九卿会议，当然巴不得张骞出任湖广总督，可他毕竟同张骞沾亲，会上没有说话。皇上说： 张骞呀，张骞也是个能办事的人，为官也清廉，准了。 徐乾学又奏道： 启奏皇上，这里正好有王继文的折子，大观楼已经落成，奏请皇上御笔题写楼名。 王继文巡抚云南有功，这千古留名的美事就让给王继文去做吧。 王继文升任云贵总督，同僚属官募兵乡绅自要庆贺一番。这天巡抚衙门摆了宴席，黑压压的到了上百宾客。王继文高举酒杯，他说： 诸位诸位，我王继文能得皇上赏识，多亏了诸公鼎力相助啊，王某在此谢过了，谢过了。 王继文先举了杯一饮而尽，众宾客连声道贺，扬手干杯。喝了半天酒，王继文突然发现没见着看真照，便悄声地问杨文启： 哎，文启，怎么不见看公啊？ 回至台大人，看公一早就出门了，没准儿又在大观楼。 看公为大观楼日夜操劳，真是辛苦啊。 是台大人，庸叔说句难听的话，他看真照也太清高了，这么大喜的日子他再忙也要喝杯治台大人的喜酒才是嘛。 哎，文琪，不可这么说，看公不拘礼节，正是古名士之风啊。这里且让他们喝着，你随我去大观楼看看。 是。 王继文同杨文启出了巡抚衙门，策马去了滇池之滨。远远地望见大观楼，王继文颇为得意，心想自己平生功业将以此楼传世，真可以名垂千古。 王继文独自上的楼来，只见看真照，一手捧着酒壶，一手挥毫提写大观楼。看真照自个儿端详半天，略微点头，又笔走龙蛇写下一副对联儿：天净贫寒，快亲亲壁中，浅浅深深，画图得农桑景象。云平长至，看万峰青处，浓浓淡淡，回环此楼阁规模。看真照全神贯注，不知道王继文已悄悄站在他身后了。王继文不由得又是摇头又是点头，抚掌道： 好好，哎呀，好字好联呐。 看真照回头望望王继文，并没有说话，仰着脖子喝了口酒，又提笔写道：云南巡抚王继文撰联并题。王继文故作吃惊，望着看真照说： 看公，哎呀，不可不可，如此沽名钓誉的事王某不敢做，恐后人耻笑啊。 看某不过是山野村夫，不会留名于世的，后人只会知道有志台大人，不会知道我看某。 哎呀，哎，这那看公美意，那继文多谢了，请看公受继文一拜。 看真照已是酩酊大醉，似笑非笑地望着王继文，也没有还礼，仍端着酒壶狂饮。一群白鸥从楼前翩然飞过，渐渐远去。皇上在乾清门听政，陈廷敬上了折子奏道： 臣以为没有上解库银之责的省份，每年税赋收入只需户部派员查验，全由地方自行支配，这个办法已执行多年，倘若监督不力，必生贪污，因此臣奏请皇上准予户部随时查验各省库银。 陈廷敬的担心似乎亦有道理，只是朕不想做个无端猜忌的皇上，督府都是朕钦点的，朕岂能不信任他们？ 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倘若皇上把户部查验地方库银作为例行之规，也就名正言顺了。 明珠，您以为如何？ 回皇上，陈廷敬的提议出自公心，无可厚非，只是挨个查起来难免弄得人心惶惶，臣以为此事应该谨慎。 谨慎？明珠啊，你说话是越来越模棱两可了。 陈廷敬又答道： 皇上，督府亏空库银的事情过去也是发生过的，都是因为监督不力，与其等到出了事再去查办官员，倒不如先行查验，悄悄警钟，法治违法最要紧的是不让人犯法呀。 皇上听了陈廷敬这番话，微微点头。徐谦学见皇上点了头，忙说： 启奏皇上，陈廷敬奏请之事正是臣在户部任上想做而没来得及做的，臣以为此法当行。 好吧，朕准陈廷敬所奏。你想从哪个省查起？ 回禀皇上，臣打算先查云南。 什么？先查云南？好啊，陈廷敬，朕到底是看出来了。朕赏识王继文，刚升了他云贵总督，你就偏要查云南，你就不给朕安上个失察的罪名，心里就不舒坦。 启奏皇上，臣无意逆龙鳞犯天威，臣以为查王继文理由有三条。倘若王继文聚财有方，可为各省借鉴，朝廷库银将更加充足，此其一也。倘若云南真的富裕，就应担负上解库银之责，可为朝廷出更大的力，此其二也。 万一王继文玩了什么花样，就应该及早的阻止，免得酿成大祸，此其三也。 唉，朕尽管心里不痛快，还是准与户部去云南查验。既然如此，陈廷敬就亲赴云南吧。 廷敬领旨谢恩。 大观楼的匾额和对联刚挂了上去，鞭炮声震耳欲聋，几个读书人扯着喉咙同王继文攀谈，都说治台大人的书法连句与大观楼同城三绝呀。治台大人不愧为天子门生，真是云南士林楷模。王继文听着很是受用，连连点头而笑，请各位上楼揽胜。众人都想凑在前头同王继文套近乎，阚真照却故意落在人后。上了大观楼，却见这里早已布置好了酒席。王继文招呼大家入座，他说： 哎呀，诸位诸位，云南清明太平，百姓就好，都因诸位同心协力。没有你们帮衬着，我王某纵有三头六臂，那也是不成事的啊！今日趁着大观楼落成典礼，本官略备薄酒，请诸位来尽兴啊！来来来来来来，干了这杯酒！ 豪饮半天，几个读书人就疯哑起来。有人说道：“ 今日会饮大观楼，实乃盛事，应有诗文技术盛况。治台大人为云南士林领袖，必有美文佳句，可否让学生开开眼界呀？” 哎，就是就是，这治台大人的书法呀，可是卓然一家。 哎，嘿嘿嘿，看功在此，本官岂敢班门弄斧啊？ 治台大人过谦了，看某已是老朽，江郎才尽了。治台大人是文韬武略之全才，深得皇上宠信。治台大人为云南士林领袖，明智时归。 哎，诸位，今日我们只管喝酒啊，饱览滇池胜景，客气话就不再说了。来来来来来来，诸位请。 正在兴头上，一个小吏走到阚真照面前耳语了几句，交给他一封信函。阚真照起身走到外面廊檐下，拆开信大吃一惊，他说： 快快请治台大人出来说话。 小吏应声进去，伏在王继文耳边密语。王继文放下筷子说： 各位请喝好，兄弟去去就来。 王继文赶紧来到廊檐下，直问看功何事。阚真照说： 治台大人，明相国来了密信，朝廷已经派陈廷敬大人来了云南查验库银。 王继文看着明珠的信，心跳如鼓，非常的慌乱，脸上却当作没事似的。他说： 看功暂且放下，我们进去喝酒吧。 哎呀，您不着急我都替您着急呀。 急也没用，先应付了今日的场面再说吧。走走走，进去喝酒。 治台大人，治台大人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《大清相国》。